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4.9 摄氏度，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佳，请司机朋友外出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受短坡槽和低层增湿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呢本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基本上呢是多云天气，午后西北部地区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呢请您注意做好防雨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呢将在31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波动。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所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云量较多，污染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到3级之间。今天的气温在30到22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舒适度指数是2，感觉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呢天空都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紫外线气象指数呢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属于中等。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目前呢，在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丰北桥一直持续到南沙窝桥，而在西三环路呢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桥区，而在西二环目前外环自北向南方向的拥堵路段是从西直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而在西二环路的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路段目前是从白纸坊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地区，目前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南三环呢，目前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路的木樨园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金广桥，而在东部的东四环路呢，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慈云寺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一啊，也是8月27号，也是学生们最后的一个星期了， 好好珍惜是吧？ 对，一般来讲这周五或者是周六呢，学校就要开返校了。 对， 那么下周一就要正式开学了。不过呀，其实通常呢开学之后啊，这个月过得还是比较愉快的。为什么呢？因为过不了多少天啊，又开始中秋 国庆， 然后跟着就是国庆，感觉呢又放了一长假是吧？ 别着急，后台期中考试呢，你不说了。 嗨，但是过完十一之后呢，再想放大假，那就得奔着差不多寒假那会儿了。 是是。 好吧，祝大家愉快，也祝所有的孩子们开学愉快。说这话呵呵，孩子们真的愉快吗？但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啊，尤其是小学生啊，就到了这会儿已经挺期盼开学的了。 是， 因为现在的小孩跟咱们那会儿不太一样，咱们那会儿都就近嘛，院里的小朋友特别多，而且呢都是认识的同班同学。现在吧，好多都是住的哪儿都有，也不见得能够碰得到，所以呢，基本上放假的时候呢，很多也都是自个儿玩，或者是院里的一些不是特别熟识的小朋友，所以孩子们还是感觉挺孤单的。 尤其越是小时候，你说大点中学了，可能还能大家一起约着什么出去骑着车转着玩玩。小朋友那真是，你这上学家都不在一块挨着，假期里头真的可能这一个假期相熟的这些好朋友都很难有机会见面。 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啊，那相信呢有一部分人呢就会松了一口气，就是我们帮着爸爸妈妈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 哎， 你们辛苦了啊。好了，我们今天的服务呢也要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互帮互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么有位听众呢还问啊，说哎，给你们这儿发信儿啊，就什么时间段发，就你们能保证能看见可能性大点，这好像还真不大好说哈。 原则上呢，这个在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这个我们是实时的呢都在刷，看是肯定能看见，但是呢有可能刚看见嘚儿就被后头的给盖过去了。 对，尤其有的时候吧，比如说内容比较多哈、啊、或者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大家比较感兴趣，特别容易刷屏， 对， 一下就没了。 对，然后、就是、 没了之后他找都找不着。 因为直播的时候我们又得顾着说话，又得顾着调音台，又得再看着大家的这个信息，有时候的确呢有点手忙脚乱。然后呢直播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准备这些材料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的其实我们看到的几率还是更大一些。 对，所以就是您其实什么时候发都行啊。那么征婚交友呢尽量呢是在周六日发，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平台保留信息呢大概是5天啊，反正一周的时间，你发早了到那会儿它就没有 了 啊。好吧，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赶紧麻利的干活啊，为大家来服务。你手指上被扎过刺儿吗？ 扎过。 然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分铁刺儿还是木刺儿 啊？咱就说一般的普通的刺儿吧别铁刺儿了，听着都疼得慌。 就是拿小针儿啊一点点的挑，没办法。这个打小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咱们成长过程当中 必须要经历 的 是吧？就跟摔破了杯子似的哈。 这小时候你下不去手，大了以后就知道呢，这个表皮上肯定呢是有一些这个死皮的。如果已经扎进去了，其实就是你小心的挑着外围不太疼的那些，把那些表皮挑破了，然后让你这个手能够伸进去。这个时候手头如果有个小镊子什么的，轻轻给夹出来是最好的。 这个是幸运的，就是你能看见这刺儿、但有的时候那刺儿特别小、你根本就看不见，但是那个手隐隐作痛。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听众求助了。哎呦，求助大家，说我这早晨干活啊不留神手指头扎了个刺儿，说有什么好方法，他说我根本就看不着这个刺儿，着急。关键是看不着， 想着都疼。 我小时候不幸被仙人掌扎过，不是扎一根啊，就是我摁的那仙人掌球上， 你屁股坐上了， 不是手摁在上面了，反正扎了好多啊，那个成为我一生永远的痛，到现在都能想起来，但是都能看见一根根拔，但是这个刺儿可能太小了，根本就看不见。这个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问问大家伙儿了。 其实如果说就是彻底没进去的那种看不见啊，在我小时候也有过，就还是绕着你疼的周围，把表皮那个角质层都给挑了。挑了以后有可能就能看到里头露出一个小尖儿来，如果说还是看不着，那有可能真的就是那种特细的那种刺儿。咱们人体呢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自我的叫做 排异功能， 对对对，你机体里面长着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不会允许这东西一直在里头的，慢慢的随着这个皮肤的这个更替，毕竟这东西是在表层，忍那么几天它还能出来，但前提是没有出现化脓感染。如果您这开始不碰它它也跳着疼，那就是意味着出现感染。 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被扎了，但是你不确定这个刺儿扎进去了还是没扎进 去， 因为它都是那种疼的感觉。对，就这个怎么去辨别？你说为这事儿咱们跑趟医院挂个号等俩小时也不值当的，就有没有什么自我的这种检查的这种 方法 啊，也问问大家 伙、求助一下吧。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说想问一下大家，我刚刚啊发现了一块黄油，可惜它到期了， 嗨， 还能用吗？您问这词儿反正挺有意思的啊，您没有问还能吃吗？就是肯定我们不建议您吃啊，还能用吗？ 车轴上是吧？ 它还能干什么用？ 润滑油，黄油其实就是牛油嘛。真不好说。 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都答不上来了。 如果不吃，拿它当润滑还是干什么，能不能行？ 行，待会儿我们也帮大家伙儿查查啊，这个万一这黄油到期了，就是除了吃之外啊，它能起点什么其他的作用啊？这位听众呢挺好的，他想送出一只熊猫小兔。他说我们家有一只特别可爱的熊猫小兔 啊， 但是呢这孩子呀他要去外地读书了，也养不了了，家里边呢也没有闲人去照顾他，希望呢把他送给喜欢小动物的爱心人士收养，希望熊猫小兔呢有一个好的归宿，谢谢了。 就是那种黑白的那种兔子吧。 对， 现在是不是给这东西起名叫熊猫小兔了？ 我觉得可能是吧，就是眼眶是黑的，像个小熊猫似的哈。我觉得应该是啊。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跟谭女士联系啊，电话是13693152804，13693152804。我们这里呢，其实有很多听众呢，都是那种，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小动物呀，下了小动物了，然后呢养不了那么多，然后就送给大家，转赠的赠与的我们支持啊。像卖的这种 对 我们不提倡啊，不提倡。 本身咱们从动物的这个饲养上，宠物饲养上，现在国际上也一直是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以领养代替买卖。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这位朋友啊，这个是有朋友可是给您从哪儿带来的这好东西，叫抹茶粉、做那个抹茶蛋糕，还有什么抹茶冰激凌，是不是都可以调这个东西？这个您要是有烘焙的爱好，我相信不用说您也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从您问的问题里面我判断您似乎没有这个爱好。他送您这东西有可能送错人了，因为这东西它不是一个说像您送个什么面粉呀、这是我肯定能用上的，送给您点抹茶粉，这位朋友来跟我们询问怎么吃，肯定不能拿勺㧟着一勺一勺的吃， 应该也行吧，反正好的人啊，就好这个味儿的人， 真能行啊。 不至于大口吃，但是他是可以直接白嘴吃的。就有的人特别喜欢这个，什么喝点茶呀，喝点咖啡呀，弄点饮料啊，他都习惯往上撒点这个。 调一点，这个是可以的。 基本上都是跟甜品在一起哈。 对对。 没说弄点烙饼蘸这个吧。 抹茶味的烙饼。 创新嘛，其实吃这个东西就是在于创新啊。 龙井虾仁怎么出来的？不行。这个您这算了吧，我觉得您要真不会做的话，您就平时家里的就像方明说的，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撒点借点那个抹茶的香味儿，您就尝尝，就当是在外头买抹茶拿铁了。 对吧？这个再多的您就送给身边朋友，谁有烘焙爱好的，我觉得 就首先呢您可以尝一点，就是看看您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和味道，如果您一吃根本就不习惯的话呢，你也甭糟践，您就送给喜欢的人。如果说您觉得还行，挺愿意尝试新鲜的东西，因为抹茶粉这东西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是茶做的嘛， 哦、对对对 啊，绿茶做的，有那种淡淡的香气， 嗯， 别有一番风情在里面啊。如果你说你想尝试一下又喜欢，那最简单的方法啊， 嗯，就是撒咖啡上是吧？ 不是，人家不喝咖啡怎么办呀？哦，拌在酸奶里面，原味酸奶， 哦、抹茶酸奶。 哎，对对对，但是呢，就是您得喜欢这味儿才可以啊。 嗯、 那么其他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比较出跳的吃法？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 出跳的吃法， 奇葩一点嘛，奇葩一点啊。 行，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啊，这是 刚刚说完吃就说这个， 跳一个。 但是他挨上了，挨上了就挨上了吧。 嗯、行，嗯，品牌的运动鞋。挺新的，不知道为什么这鞋里头这味儿有点大，这是应该先考虑鞋还是先考虑脚呢？我在想，鞋的味道有点大，洗过了也还是有味儿，有什么好办法吗？这个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鞋不是说那种劣质的材料的鞋， 啊、 因为一般劣质材料的鞋，你就算你它那个没味儿，它也有味儿。 透气的橡胶和那个劣质的塑料，它肯定不是一个质感，这个穿上去味道也不一样。其实咱们说闻到的鞋里的那些味儿呢，它都是细菌在里面滋生。有的时候呢，因为在人的汗液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嘛，这东西它分解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个异味儿。如果能够做到这个鞋的材质，我们说通风啊、干燥性啊都很好，咱们平时也勤洗脚，注重个人卫生。那么这种情况现在来说，其实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有同学，你知道，就一星期不洗脚，男生有这种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说洗完了以后还有味儿，您试一试啊，用一些这个消毒液把这个鞋呢泡一泡。经过这样的过程，甚至于有的时候极端的，您看那个料子啊，有的朋友拿开水说直接烫一烫，过后说还是有，那您也甭管什么品牌不品牌，品牌它保不齐它也有一些质量差的。那就是您这个材质和您的这个汗液之间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您这个该扔就扔，以后别买这款就行了。 嗯、还有就是您是怎么穿的？您要说这一星期啊，从头到尾您都不换双鞋的话，就一直穿它的话， 嗯、 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就是平时常穿的鞋， 对， 备上那么两三双。不要死白赖的老穿一双鞋，这样不管是对鞋不好，对脚也不好。 尤其像皮鞋那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一天，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穿一天歇一天，穿一天歇一天，那皮子实际上能一直被养着，天天可着一双鞋累，你也难受，鞋也难受。 嗯，好，大家可以分享分享这个刷鞋的方法啊。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是想问一下帮帮团的朋友们。 嗯， 适合老年人戴的智能手环，什么牌子的好，在哪里买？涉及品牌呢，我们就不直接说了啊，大家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可以私信给他。 嗯， 哪里买？卖手机的地方都有吧？ 这几个大品牌的手环本身呢，就肯定在各自的这个手机的专卖店里面，同时就专门会有一个柜台卖这种现在叫做智能穿戴设备。 嗯， 几大品牌，咱们手机常见的这些啊，安卓系统的、苹果的这些，全都有相应的配套的这个产品 出现。说三个，三个以上就没事。 华 为有，华 为肯定是有自己的智能手环。嗯、然后呢，像国产的小米这些也有手环， 但 是属于就是很便宜的。然后全世界来讲，现在当然做这个手环，包括睡眠监测最有名的那家 UP。就是 UP， 就这两个单词，那个是连带睡眠监测呀等等这些功能。然后还有一些产品呢，会有一些比较炫的，就是把手环和手表结合在一起，这个手环做的稍微宽一些啊，这一溜上还能显示出时间来。这些呢，包括像三星啊什么的，也都有这些相应的产品。苹果就是拿它那个手表本身带 GPS 这个定位功能来取代这些功能，连心跳的这个监控啊什么的都在里面。 对，就是大品牌现在都出了这样的一些系列的产品，所以您可以就近到家附近的一些，是吧？他们的专卖店去问 一 下。 找一找。 对对对，而且价格也都是统一的。 还有就是也分，它这个好像没有太多档次，不像手机哈，价位差的很多。 也有也有 也有，但是没有手机那么多。说这手机一万，那个三千， 从800到一万到不了这样。 对对对， 它可能最便宜的手环七八十块钱，八九十块钱，好一些的1000出头，也就这样了。 都还不错啊。 对， 曹先生，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使用之后的一些感受啊。留电话了，1366-102-0217 1366-102-0217。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就是301医院，北京陆军总院啊。 他不是301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陆军总医院是在东四十条那家，另一家，这不是一家。 您但是所以就是想问一下，您说的是您记错了，还是您写错了？ 您这两个医院， 您到底是想问301，还是想问陆军总院？ 他写了一个括弧，但您这括弧实际上这俩不是一个医院，这是。 对，咱们就说301吧。他说301是医保的。 啊， 都能去看病吗？还是说必须得选他们家的医院才可以有医保？ 301还真是不是在那个 A 类医院里面，这个不能，您必须得选了它才可以， 是吧？ 对，301 确定哈？ 我确定，咱们那是就、 啊、 我现在再看看，除非就是有咱们叫做北京啊，是叫医保的 A 类医院，我再看一下最新的 A 类医院的这个目录啊。 行， 稍等，我查一查， 你也查着。大家伙如果特别门清的话啊，也麻烦您发个信儿跟这位听众说一下啊。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回答听众的这些问题以及我们的反馈。 好， 好，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一个滤水壶，全新的，型号是 MERELLA-XL， 叫多效滤芯儿，德国技术。他说、 哦、知道，就是别人得的那个滤芯牌子的那个滤芯的型号是这个、 啊、它不是一壶是吧，它转的是这个滤芯是吧。啊、哦、好吧，下回您就直接写滤芯就行了啊。电话是1307-116-9450 1307-116-9450。 这位朋友啊，转让全新的巴巴爸爸儿童系列漫画书，来背个绕口令听听。 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我就背到这儿吧。我知道你特六， 我现在不行了，小时候行，现在记不全。 有多少个爸爸？ 总共他们是七个孩子吧，应该是、 啊、 加俩是九个吧。 这套书我们家也有，挺好玩的， 是吗？ 挺适合小朋友看的、啊、 我们哦，对了，演这动画片的时候你都已经大了是吧。我小时候看过这动画片，书我没看过。此书以它的独创性和幽默感为世界的大孩子和小孩子们提供了快乐，爸爸爸爸全家人和睦温馨，相亲相爱，永远温暖着全世界人们的心灵。您这转书还买单，满带做广告的，现价10本60块钱，电话是1366-109-4574 1366-109-4574。 嗯，谁还有小朋友啊想看这套书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这位听众呢有点老物件啊，叫藏蓝色纯毛华达尼面料，长是2.7米，宽是1.4米，藏蓝色美丽绸，长1.6米，宽1.4米，这当时肯定是搭着买的，准备做成套的西服的，可能是哈。 是， 都是过去的好面料啊，打算150出手，电话是1800-135-73381800-135-7338。他特别注明了一下啊，说我这帮着带孩子呢，所以呢可能接电话不方便，麻烦您给我发个信儿，然后我得空我就赶紧给您回复过去啊。 华达尼，你还能想起什么以前老的布料的种类的名字吗？ 我连巴巴爸爸我都想不起来，我还能想出布料来？想不出来。 大文毕节，华达尼，的确良，灯芯绒，记得吗？ 美丽绸， 哎，对对对对，差不多，这些都是对、 啊、 柔姿纱，女生穿的那个，这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很火的一些料子的名字。 还有什么乔其纱？ 哦，这我不知道。 啊，人造棉， 人造棉有， 是吧？ 对对对，丝光棉、人造棉， 行吧。还有吗？大家帮我们补充一下、啊。 回忆回忆，以前凭票买布的时候，还有什么种类？ 这里有些当时已经不凭票了吧？ 是是是， 的确良是凭票的吗？ 的确良应该不，就是棉布的才需要凭票、 哦、 那会儿是真的用布的、 好吧。我们继续说一下转让的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品牌的席梦思床垫，说基本没用过，90%以上新，尺寸是1.2×1.9米的，200出手，电话是1881-057-9585 1881-057-9585。 这位朋友啊，做工程剩了一些五金建材啊，包括那些三通啊、32口径的弯头啊等等，都是全新的。要是有现在家里面正在装修什么的，您可以这个联系我。收废品那是别来了，我这都是新的好件儿。他说啊，13581658173，13581658173。 嗯，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叫做老人报警器，叫爱牵挂平安。通老人报警器 哦， 它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智能手表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带 GPS 定位功能， 对，但是它可能不能打电话， 说 就是老人在外出的时候呢，可以通过 GPS 定位，然后确定老人的位置。 嗯， 原价是298，转让价格是180块钱，还可以商量啊。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电话是1305-196-9106，1305-196-9106。 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这儿这是80年代首钢啊自己做的席梦思铜床，旧的床垫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了，现在呢这个还一直在用着。要有喜欢老物件的，请您尽快联系，因为最近装修啊，这新的风格不太搭，得转手了。东西在海淀黄庄南。电话是13718696351，13718696351。 好，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很积极热情的来解决这个刺儿的问题啊。 是，嗯。 阿明说用胶带，在长春给我们出主意。 好多人说拿这种不干胶往外粘是吧？等于是。 啊，但是那应该是能看得见的刺儿吧？ 对。 它这个刺儿有点看不大清楚啊，就是不确定在哪儿。我们先把这个主意都先说说啊。嗯，这位听众呢说有感觉刺儿的那个地方啊，贴上橡皮膏，再接下来反复多次，可以尝试一下， 都是试着给拔出来，等于就是 对对对，因为你看不到嘛，你只能凭 感 觉，凭感觉啊。 嗯， 但如果扎得深的话，其实橡皮膏现在还有买橡皮膏的吗？ 有， 是吧？不像过去特别多，现在都好像看不太到了， 是那种医用胶带，现在也都高级了，透气防水。 对啊，就不是特别过去那种比较简单简，就是简朴的，咱不能说简陋的，比较淳朴的那种啊。 但问题你知道什么？干这个还真就是那种老式橡皮膏，那粘性强。对，现在那新的有的防水胶带吧，它不是太粘。 哦，哎，就那个粘吧，就粘的你吧，就是弄不下来，而且你抠着的时候吧，弄的那个别的手上也是，然后最后都变成黑的了。前两天我们有位听众啊，就是上周，他说他那个出国旅行，然后那个旅行箱上呢，被人贴了一个那个胶条，可能是粘那个封口用的嘛，就行李封口用的。 哦， 他说那巨粘。我不知道他现在弄下来没有啊？当时咱也是出主意什么这个吧那个吧，他说你特别黏啊，估计这个跟那有一拼啊。大家说用橡皮膏反复多次尝试啊。这位听众呢，大白兔，大白兔出的什么主意啊？ 嗯，大白兔啊，说扎了好多小刺儿又看不到， 扎了人就扎了一个， 还扎了好多，还非得让人家 嗯， 他说就找那种粘度较大的医用胶布啊， 啊， 粘一下。猛地给接起来，一定要马上接起啊！反复几次，如果说还是不行的话，您找个放大镜，只要您觉得疼，那肯定它得有个东西，或者是伤口，或者是刺儿。您要是肉眼直接看不见，拿放大镜仔细的找一找，还是得把它这个，嗯，这东西它就属于什么隐患，怎么着得清理了。 就是凭咱们被扎过的那个经验啊，它只要在里边， 嗯， 就是你一摁那个地方，它那个疼和你扎完之后那个伤口的疼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如果一旦它出来之后，虽然也疼，但是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啊。所以这主意还不错，就是你找个放大镜，你找个眼神好的， 对， 你好好看看，辨认一下它在哪儿。 嗯， 如果实在不行啊，你又不愿意说通过什么自体排异等它排出去，那就只能上医院，大夫应该是有办法的哈。 对，是， 就是麻烦点啊。 嗯， 这位听众50弦翻在 外生 是怎么说的呀？ 就是一般手指上扎刺儿啊，您得两只手捏住这个痛处， 嗯， 使劲儿，然后等到它发白了，就等于挤着它压着它啊。这个时候用火烧过的这个针头，忍痛把这个痛处给挑了或者拨动几次，多次重复，直到您不觉得疼为止。要咬牙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能咬牙，人家不提这问题了。 也没准胆小不敢尝试啊。 是啊， 行吧，我们有1分钟广告，要不然您坚持一下， 试试 啊，等待您的回复。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还有北京市房山区的良乡医院和大兴区人民医院以及石景山医院，这19家是您不需要在医保的这个医院选择上去提前登记可以直接去看的 A 类医院。除此之外，所有的那些专科医院，比如说什么口腔医院呀、针灸骨伤医院呀，以及所有的中医医院，也都是不需要您提前在这个医保的这个候选医院名单里面去写上它，可以直接去就诊的。 好，谢谢啊。 你也不知道吧？要不然 我大叔问你吧。 你就不去医院？平时 我没病，我上哪儿干嘛去啊？ 不，你是说那种有病不靠药，思想战胜精神压倒， 精神很重要啊。 是。 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希望那个手上扎刺儿的朋友啊，早日把刺儿拔出来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一些新的求助问题啊，先说一下。 好， 这位听众啊，他是想寻个住处， 嗯， 他说想问一下，就是在二外，第二外国语，他没写学院俩字儿吧？ 啊，对， 就是附近的那个楼房， 就是，嗯， 啊，就是最好呢是什么以上或者是两层，他这都没写清楚哈， 啊。太这病句实在是。 我们帮他翻译一下吧。首先这地儿啊是在二外附近楼房啊，最好是哦，他就不愿要一层或者是两层嘛， 哦， 对不对？就说是吧， 对， 至少这个我们能参出，啊， 他那个两室应该是两室的意思， 对，两二层 两室， 两室， 嗯， 好吧。您在吗？您要在的话，您能不能 再给我们更正一个？您到底想干嘛？ 对对对，您给写明白点啊！有的时候这别猜错了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一种药，叫做丹露通都片？丹露通都片，他留电话了啊！ 嗯， 我得找这电话，他两条是分着发的。嗯，你先说一别的事儿。 行，我看看啊，这位朋友呢，这是。他遇到的这是我看是什么来 着，着急求购乒乓球拍。 对，这位朋友自己网名叫乒乒乓乓啊，听您这名字应该是很喜欢打乒乓球的，但是怎么会急需这玩意儿呢？网和架子全套啊，就是乒乓球网全套的东西，大家帮我留意，价格好说。您要这么敞亮的，您干嘛不直接上那个体育用品商店买一副新的呀？这东西随时都能买到地化农那些地方啊，电话是13520367973 13520367973。这些东西反正也是新品的，它那个的确弹性啊各方面呢都比较好，咱们现在社区里面一般有很多的这种公共的场所，这种公共的体育设施常常有乒乓球台子，但是前提呢都是需要大家自己带着球网和这个架子这些东西自己去玩，常备这么一套的确是对于喜欢这运动的朋友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啊。 好，这是虎妈啊，虎妈发的求助信息啊，想问一下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叫做丹露通都片这种药啊， 嗯，对， 他估计是找了没找着啊。还有几个是手机啊微信方面的问题，那你来吧。 哎，这些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说实话，我就看着我就也还是有这问题，看不明白您到底是想问什么。比如说这位朋友啊，说了这么个事儿，他说在微信里头啊，手机用的这个微信，一旦点了这个微信的叫什么呀，信息清理管理微信存储空间，他说有一个圆形图标，这圆形图标是蓝颜色多好还是绿颜色多好？我怎么不明白他这， 哦，您操心这干嘛呀？您该清理就清理就行了呗。 哦，说到这儿我才明白过来。 对，就是蓝的多绿的多，它就是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啊。 它是底下那一溜什么东西占了，哦，我跟您说这个您得看它底下那下属的那个叫什么呀，这个图解注释 都代表什么意思。 对，这个蓝和绿并不是说您的剩余空间或者说已用空间的区别，它可能区分了程序、照片、音频、视频、数据都用不同的颜色来指代，这个跟哪个颜色多少没有任何关系，您得看细节的那个图例啊。 对，就是那些颜色都分别代表了什么， 对， 那个是挺重要的啊。 哎， 还有位听众问到了手机的问题。 是，我看到了，他说是这样啊，这个三星手机在清理微信存储后嘛，下边有一个标写着清理系统空间，我从来也不敢点，我老怕一点这个就把系统里东西都给我删了。说这个要是点了的话是清理哪些内容呢？ 这个呢您可以放心啊，这个是微信呢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它都留了这么一个小窗口，等于是点这个它并不是用微信这个软件去做任何的删除工作，而是调用您手机自己的清理程序，让您看一看您的那个总空间里面哪些程序哪些软件占的空间比较多。您点这步不会直接的给您删任何东西，它只是会调用系统自身的清理程序，点完了以后您看弹出那些里面，如果有一些是您不常用的，或者说有时候可能是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系统自己安装的，您大可以把那些程序都删掉啊。如果是您还常用的您有用的这些价值的这些东西，您弹出来您只要不再点下一步也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 行吧，如果大家对一些基本的手机啊这个微信的使用啊包括一些电脑的常识啊真的不太灵的话啊，您上个学吧，咱不用上那花钱的啊，咱帮帮团有这不花钱的啊。正好有一听众，洪翔也问到了，说想了解一下咱们电脑学校什么时候招生，还有联系电话。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第11期秋季的学员班的目前已经开始招生了。那现在呢，我们所设的班级呢有14个班。除了我们大家最喜欢最实用的电脑班手机班之外呢，还有舞蹈班啊编织班啊声乐班啊无伴奏合唱队啊模特班啊工艺理发班素描口琴艺术瑜伽还有这个摄影广播艺术等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爱好选择那么几个啊。当然最前提的是我们把手机啊电脑这些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东西学会了，这是正事儿啊。 没错。 那么学校呢地址呢就总部 啊 是在西坝河七圣路在那个地方，然后联系的人呢是张老师，电话我们说一下啊，他的微信号和电话不是一个号，我们先说一下联系电话，13240329139 13240329139，微信号搜索呢是13693253913 13693253913。我们是公益的学校啊，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我们这里呢教大家学习电脑的老师呢最之前也是我们这里的学员，哎，已经都出师毕业了啊，现在可以教大家一些基本的智能手机还有电脑方面的常识了啊。 这搁大学这就叫留校任教吧， 就是这意思，但是就是没有钱。还有很多听众在提供这个刺儿的方式方法啊，这位网友唱说我们小时候遇到手扎上刺儿啊，就是看不到又疼的时候呢，家长会在扎刺儿的那个地方啊抹一点食用油，说那个一般的小木刺儿呢它就慢慢的它就化了也就不疼了。而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当时还是挺管用的，前提呢得是那个木刺儿，说铁刺儿不行。 对， 铁刺儿是不是可以用一块吸铁石啊，我记得小时候好像还有小朋友拿那个在手上蹭呢。 哎呀， 其实所谓的这个抹点油就化了，可能也不是说它就真化了，它就是时间长了，或者是过了那么几天，它随着身体排异，它就排出去了啊， 对对对， 或者长出来了。那位朋友，您还在忙活您那个刺儿吗？希望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许这会儿正试着呢哈，各种各样的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组物品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的呢是巧太太牌的燃气灶台啊，想要新的，在石景山地区，写的是我住白景山地区啊，这我猜应该是石景山要么是百望山，反正这俩您看您手写输入的，我估计是1316130322813161303228。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书法家老先生用过的书法毛笔大楷两支，一定得好使的，都是一般的啊免谈，要好用的好的还得是就特别会书法的老先生用过的毛笔大楷两支。 气功家里的笔找掏一根来，你是要整文物性质的是吗？ 我估计不一定是，他应该还是自己要用的吧，但是就是希望是懂行的，就得懂的， 哦， 不是说您刚初学不太明白的那种。 我明白了，这个是什么，就是人家也到一定水平了， 哎， 一定得要一个真的好的这种笔，能够 方便他这个写字，咱说触笔锋啊，怎么甩，这就跟什么似的，你知道，好多我看那个爱打网球的人，去看咱们这种什么像中国网球公开赛这种，他们的球速度不是特快吗？不是你打的时候，呜，这一个就飞得看台上来了，飞得看台上这些，人家也就不要了。作为人家比赛来讲，反复的可能稍微觉得这球弹性差点，人家就换新球了。但飞得看台上这些球，您捡回家去，您会发现，哎呦，比咱们自己花钱买那个网球好得多得多。就人家这是专业比赛用球，就跟这专业比赛用笔是一样的。 对，羽毛球也是这样嘛，就是那种比赛用的羽毛球， 啊、 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人家换了， 毛滋了一点你就不用了、 啊。 但其实咱们平时练习，那谁打不打秃噜了，绝对不换啊。 是， 好吧，他想求购这么一套东西啊。 嗯， 除了这个笔之外呢，还有一块那个镇纸 啊， 还特地写了一个啊，就是写毛笔字时压着的那个长条， 怕你没文化。 我知道你想他求购的是找那些懂的人啊，懂的人更不用说，你一说是什么人就知道了。你要是说真得描述出来的话，他可能也不太懂啊。 嗯、 电话是1338800153813388001538。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四个灯的浴霸，还有大人玩的呼啦圈，电话是17710725826，17710725826。 好，我们看一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说我的复健机已经转让出去了，谢谢帮帮团的朋友们，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还有刚才那位扎刺的朋友也回馈了啊，说待会儿等家里回来人了之后，找一个眼神好的帮我好好看看，非常感谢大家出的各种各样的主意啊。行吧，谢谢您啊。 行。 嗯，黄油过期了，还有什么方法？有听众呢也帮我们分享了，说如果说是刚刚过期的话啊， 嗯， 就是不能直接吃了，你可以做菜用。 哦， 经过加热之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但如果过期时间比较长了，应该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用处了。通常我们在市面上买的黄油吧，它的寿命啊， 嗯， 是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对，一直要是放在那个冰箱冷藏冷冻保存的话，其实是可以还行的，不会轻易的换。它主要是一氧化的问题。 对，但是前提就是你黄油买回来之后一定要单独保存，就跟茶叶一样，因为它特别容易串味儿。如果你不好好保存的话呢，它那个保质期会缩短，而且那个味道就不会那么纯了。 对， 嗯。至于它过期了，如果说当过一天两天，您给它热着当做菜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用处。它还跟那个牛奶不一样啊，说你泡个手泡个脚的，这个就确实没啥用了啊，该处理就处理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组的转让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20的红色自行车，95成新，东西在角门东，电话是15624989173，15624989173。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辆凤凰26的黑色男自行车，部件齐全啊，但是是旧的。有需要者可以来电13439682594，13439682594。他说我在东北四环附近，要是几公里之内，我可以送货到家。估计就是您骑着给骑过去呗，太远的话就得您自己上门自取了。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个李宁牌的运动健身垫，全新的，1米7×22厘米，外边是尼龙材质。店内呢是海绵带枕头，40块钱转让。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21076-64919，21076-64919。这位朋友啊，转的呢是双人床，1米5×1米9，有两个床头柜，没有床垫，床下有储物柜的那种，500块钱转。东西在石景山的古城，电话是13717760659，13717760659。 这还有一张床是吧？ 大小是一样的。 嗯，也是1米5×1米9的，是带那个棕榈垫的那种床垫的。 对， 和床底下带储物柜啊，打算180出手。如果您只要那床垫的话，有的人不是专门喜欢那个棕榈的那个床垫吗？他说20啊，您拿走。他在前门，请自取。13263123712，13263123712。 嗯， 啊，好了，转让的消求购的消息啊说完了，回馈反馈一下刚才这位朋友问的那个丹露通都片哈，这个给您查了，这个药首先说是处方药，您后续发来了信息了，他说您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听大夫说呢这个疗效不错，但不知道哪能买到，这个您不能光听大夫说，他要是觉得这个适合您吃，那就应该让他给您开处方，如果他的药店没有呢，咱们可以拿着这个到医保定点的药店里面去买，但是前提这个药必须得凭处方才可以开，您不可以自己直接买。 嗯，这位听众呢他想问一下啊，就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暖壶口的那个垫圈，暖壶口的那个垫圈， 暖壶口还有垫圈， 那就是电暖壶啊，不是一般的 咱 们 低 了的那个 暖 壶，肯定是电暖壶才需要那个垫圈的啊。 买点 啊，他说哪位知道的话呢麻烦告诉我一下啊。还有玉洁冰清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帮帮团那个公益学校啊有没有英语班，目前没有啊，目前没有。他说旅游英语也学，啊，就是或者呢，就是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学啊？ 啊， 最好是一种免费的，学一些简单的外语。寇女士，18614239308，18614239308，学外语。其实现在有一些 APP 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 对，咱们现在很多会使的朋友就是带着一个 APP， 随时到那儿去你就对着他说中文，然后人那边就自动给你转换成英文出来跟当地人交流，虽然慢点但是基本的这种正常的沟通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是一个偷懒的方法， 还是不如自己学会了好， 就 是 你多少会一点的话，你自己心里有底儿，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你就完全靠手机，万一这地儿没信号怎么办呀？ 对对对， 万一你那地儿没网怎么办？你不全瞎吗？所以还是应该适当的掌握一些，尤其是爱玩的朋友啊，可以目前在国内通过一些软件学习一些简单的英语，每天学那么一点儿， 对， 是吧？时间长了就能够积累出来了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扎刺的那位朋友呢，我们也是替大家谢谢，替您谢谢大家啊，给您出了这么多主意。那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马涛，男，1970年三月出生，北京动物园大熊猫班班长。在大熊猫保育岗位工作29年的马涛，清晨就开始忙碌，取竹子、清扫兽舍，搭配优化营养套餐、行为训练、做观察记录等。以成长为专家型人才的他，曾参与大熊猫人工繁殖期的多项专业研究，总结出快速判断健康状况的一查、二患、三观、四测、体检四步法，被亲切称为国宝大熊猫的奶爸。 李小涛，男，1977年六月出生，北京公交第五客运分公司822路驾驶员。2018年5月23号行驶途中，李小涛发现不远处有一社会车辆自燃，他立即停车，拎起车载灭火器对准着火点喷洒，一句用完又取一句，及时遏制了险情。待车主想感谢他时，他已撤离。同年4月4号晚雨夹雪，末班车已过，还有近百乘客滞留，他主动请缨加车获准，送滞留乘客安全回家。 王仲元，男，1960年二月出生，现任原解放军第309医院全军结核病研究所所长兼结核三科主任，历次冲在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前沿的敢死队长王仲元，是率先开展支气管单向活瓣治疗、难治性肺结核空洞研究的著名专家，成功挽救了无数患者生命。他想方设法为病人省钱，从不开高价药，不开过度检查项目，把办公室、家里和手机号码都留给患者，被誉为平民医生。 陈春秀，女，1960年四月出生，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34年来奔波于田间地头的陈春秀，年均下乡240多天， 在京建立了23个示范园区，推广了百余新品种，为周边15000多户菜农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他还面向全国传授蔬菜栽培技术，不顾自己湿疹、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甚至高烧40度仍组织观摩培训，对低收入村精准帮扶。 李卫东，男，1969年3月出生，北京九星龙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卫东2016年发起成立企业协会，拥有千余中小企业会员，面对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他深入调研，为企业寻找新出路，在河北迁安创建了文创园区。他为入园企业争取到最优惠政策，还将奖励园区的资金全部贴补给企业，被称作以小疏解促大和谐的典范。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说到羊奶呢，好多人呢已经是不陌生了，特别是陕西富平的羊奶是作为基础奶源出口10多年的，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骄傲啊。而且呢，从营养来看，当中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总含量很高，无论是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适合喝羊奶。 嗯，经常听广播的朋友对于陕西富平的一款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非常熟悉了，而且呢是获得世界奶山羊发展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的，每次推荐都非常的火爆，今天呢也不例外，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享受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这个市价啊打3折，只要99块钱，每天一包呢能喝半个月。注意啊，这个瑞麟羊奶呢是每百克含钙量高达640毫克，强化钙质的，还是合理配比了益生菌、植物甾醇、硒元素的金钻系列，所以您广播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就非常的划算了。所以想尝试羊奶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99块钱一盒呢是半个月的量，那两盒就是198，能喝上一个月了，全部都是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不易受潮。大家对比一下平时买的奶，100-200块钱一个月还是要的， 对， 不如呢来试试瑞麟羊奶，4007106108 4007106108，先订购送奶上门再来付款。对了啊，今天下单全月装的听众还有一个12件套的青花瓷餐具免费赠送， 哎，是 6个碗6个勺，漂亮大气，吃饭也很养眼。 嗯， 曾经是我们的明星赠品啊，过年的时候好多老顾客都成几套的在订购羊奶。 嗯， 就是希望呢把这个家里的餐具配齐。 嗯， 家里人多，青花瓷的也很好看。 嗯， 好了，4007106108 4007106108，一个月的羊奶再加上12件套的青花瓷套碗，一起只要198块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这款瑞麟羊奶是推荐多年的，口碑质量都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原价是258块钱一盒，今天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是99块钱，那么订购两盒呢就是198，能够喝上一个月，一个月的羊奶才198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了。 嗯，是， 而且呢厂家还配送了一套青花瓷套碗的餐具，12件套6个碗6个勺，典雅大方。 两盒羊奶加上一套青花瓷的餐具，一起198。活动马上结束了，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希望每一位收听广播的朋友都能把羊奶喝起来，季节转换之时，身体一定要多加保养。4007106108 400710610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有颜色吗？